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营销盛行夺人目，花样百出有战术，名家坐镇已登场，是超高奖金惹欢呼。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在临安的生意场上流传着各种各样因为营销出色而一夜爆红的传说，而如今市面上惯常使用的手法里，雇人排队以及为自家品牌编写故事，咱们之前都已经说过了。今儿呢，咱们就来说说另外一个新瓶装旧酒的故事。 哎，我说小四儿啊，嘿，哎，钱老板，钱老板，什么事儿？您说。 行了，行了，行了， 您说， 别吃了啊，把你那东西先撂下啊。 怎么还光吃东西？我这也是凭借我的这个聪明智慧跑腿。 这里边哪有聪明智慧、啊？ 那我也是跑腿挣的钱、啊，正当的钱，怎么不能吃饭呢？ 你平常除了吃啊，就是睡，天天的老是睁不开眼。 不是，您就说让我干点什么？您说，您说，您说， 让你啊排队买个东西啊， 排队买个东西。 对了， 行啊，您说买点什么？ 还买点什么？ 来，您说， 这不是吗？ 嗯， 这个城西的商行啊，新出了一款马车厢。 哎、啊，马车厢就是马车上面那个，就是坐人的那款。 你多聪明啊！ 不卖马，光卖车厢，是不是？ 你，我看你，你怎么这么碎嘴子呀？ 我懂。 你懂了不就完了？ 连轱辘都不卖，就卖那车厢。 多新，就叫马车厢 啊！知道。 我告诉你，据说这马车厢啊，那是专为有钱有鉴赏力的人而出的，你知道吧？ 那您就是这样的人呢？ 哎，我，你再说一遍。您再说一遍， 您就是那种又有钱又有鉴赏力的人呢。 哎嗨，我跟你说啊，就冲你这个，你好，咱这酬劳，咱是不是咱就这样，好不好？你把袖子伸出来，咱就 没还里边分那不行。 哎啊， 说清楚了， 对， 说清楚了多少钱？我这等着呀，怎么也得给我，哎，您不去我去，那怎么也得给我两吊钱。 哎，两吊钱， 两吊钱是给我的钱，您买那马车多少钱我不知道。 那行，就这么着。好不好？ 哎 哎，我告诉你，那 不话说回来了，这还排队，您等两天不完了吗？ 我等不及呀、啊！ 干嘛等不及？ 我就是想要早点，知道吧？ 干嘛呀？ 早一点买到以后，我跟你说，这 送殡， 送殡干嘛呀？ 您早点干嘛呀？ 炫呐！啊， 这都 你给他炫了， 炫了像话， 让那马这都炫成柱子。 我呀是为了买完这车厢以后江四林啊，这么一瞧我就是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 又有钱又有鉴赏力的人。 哎，我就爱听这句。哎，对了，太好了，就是这样。 嗯，那我现在就去了啊。 哎，那你赶紧着吧。 你们那两道钱给我，你这马车多少钱？ 你看，你看， 这车厢多少钱？ 着什么急？ 那不行， 那车厢那当然贵了，是不是？ 我不管多少钱，反正您把这银票给我，我拿着银票，这两袋钱是我的，我 去拿好了。 我走了，我走了， 拿好了。 哎，全说什么胡说八道啊？这哪有人挤人的场面？没什么人啊，哪有人呢？哪有人？我说那个小，你是那个小色吧？是，你是不是小色？哎，是我呀，是我呀。你怎么才来排队？一会儿都没有时间制造气氛了。你平时不就是为了给人排队的吗？你平时不就干排队这个事？我雇的那些人一会儿都来了，就没有你造气氛的事。谁排队的？我不是排队的，我是买马车厢的。你没发烧啊？你买马车厢，你要改棺材，是你要卖身是不是？谁卖身？废话，你不卖身，你怎么能买得起马车？不是我买，那谁，钱老板知道吗？钱老板让我买这么一个马车厢，他回去的跟人炫耀，炫耀完了呢，他就当那个又有钱又有鉴赏力的人啊，然后呢就。这个，我替他来下单。你看看这个事闹的，我还雇了好多人，我这来排队了，来排队买这个，显得咱这个，哎呀，有人买，有人抢。我想到这已经有人着急买了，哎呀，这可太好了，太好了。哪到后边我跟他们说一说去啊，跟他们说一说。 哎呀，小伙子，过来。 哟，徐大妈，您说怎么了？徐大妈， 干嘛来了？ 什么干嘛来了？不是说你买的新车厢吗？ 新车厢，你知道这新车厢怎么回事吗？你就买啊！ 我不知道。 哎呀， 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 跟你说，这新车厢啊， 您知道？ 我太了解了。你听大妈跟你聊聊。这是个马车厢。 我知 道。马车厢知道吗？ 这我都知道。 就是马车。它不是汽车，也不是这个驴车，它是马车。 这我懂。 马车厢啊，马车厢它有一厢啊，这厢可厉害了。 这厢怎么厉害？ 它在马车上的厢。哎呦，我跟你说，大妈呀，还没聊到重点呢。 我大妈，我不跟您聊。哎呦，大妈，您这个碎嘴子能力是真强啊！哎呦，好了， 大妈，我这好聊天， 我这。 再聊会儿， 不聊，我这真听着呢。马车厢了不得的，不得这香可了不得。哎呦， 因 为放在马车上了。 太对了，哎呦，你掌握这要领， 我都懂了。 我跟你说 了，哎呀，您这太好了，您这包袱不错啊， 设计感强，知道吗？他这香在马车上，哎呀，我大妈一想就高兴啊。 你是干什么的？ 啊， 大妈， 哎， 大娘，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聊天的。 妈，你别帮忙聊天，你帮帮我们好不好？帮忙宣传，反正跟谁聊天也是聊嘛。 哎， 你不太了解我们这个马车的性能， 啊， 你就会说这个车厢啊是放在马车上的。 那还有什么新鲜的？ 我这个一会我详细的给你介绍这个马车厢的功能啊，马车厢的文化内涵。 哎呀呀呀呀，还文化内涵？这玩意儿有什么文化内涵呢？就是马车厢啊，就是马的车的箱子啊，甭跟我这儿讨文化，还文化呢，到我们这儿不管用啊。 报 谁？ 不是，不不不 不不不什么？ 嗯， 你说那个文化你不懂哈？ 啊，我 抢银子明白是什么吗？ 银子你得拍死它，你知道吗？ 不是， 苍蝇来了就得拍死。 不是， 怎么了？来牛了？哎呦，行了， 不是那个银子， 别有象声词。 不是那个银子， 那是什么银子呀？ 花的那个银子。 哎呦，这位呀，你还得说说你这普通话，那叫银子。 强就是强啊、嗯！ 哎呀，还强！哎呦，我跟你说， 那、啊、这听得懂吧？ 啊，是、 这 个、我勉强能听懂了啊。 这个什么呢？这个，那个是，你是叫小四啊？对，我叫小四，你是第一个顾客。可以参加抽奖， 怎么回事？你再说一遍。 特等奖是10两银票，你看，有很多信封，哎、你打开一个看，上面要写着是特字，哎，你就这10两银子。 哎呦，这还，哎呦，这还抽奖呢！哎呦， 我试试，这行吗？我拿了， 哎，不是，哎，这就抽上了， 一。你这是不是我就中了一等奖啊？可你是中一等奖倒是对，但是啊，这个一等奖的奖品啊，可就比特等奖少多了。一等奖啊，就是我们这个马车厢上面的一个车挂啊，你不买车厢要这个车挂，也就也不太意义不太大。而且呢，你是主要是你是第一个。买东西的你可以参与抽奖，其他的呢得从商行里边买东西、 哎、这老板够磨翻的， 买到5两银子的就可以参加抽奖，这大奖10两文银没有人拿到呢。 哎呦，重点来了，我跟你说，哎哎，我说老姐姐赶紧的，哎，快过来过来， 买， 快点，买东西抽奖，这大奖10两文银 呢，10两文银， 没人拿呢，还这就是咱们的10两文银，到时候咱俩抽完了，一人一半。哎、 好，这个那个，谢谢你大妈，谢你多跟大家宣传， 都过来，都瞧着排队。 谢谢你啊，小四，你看、哎、有你这一说，这家排队那些人都不用请了。 就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所谓招不在心有用就行，说的就是咱今儿这误打误撞的手法了吧。行啊，咱们接着往下看一看这所谓的抽奖能抽出个什么样的花样来。 老板大妈也走了，您跟他说的到给什么呀？哦，这个车挂呢可以换1两银子。1两银子？啊，才1两啊，这太少点了吧。啊，这我刚才我的表演呢，啊，我的价值呢，对不对？要没有我的表现出特别的啊，这投入的表情，那大妈能上钩，不是上钩，大妈能宣传其他，鼓动其他人到这参与抽奖了吗？对不对？你多给点行不行？1两银子不太少了，这行不行？多给。没有，1两银子已经是你白讲的了，你还要多少？不是我这刚才表演的那么好，你说是不是？没有，就是这1两银子。你看看，我告诉你，一会儿钱老板来了，我给他买车厢来的，给买车厢来，或者他来了，我都没法跟他交的，你赶紧给我就完了。不行，给不了多了，就是这个1两银子。 哎哎哎哎哎哎！哎，怎么回事？哎， 你看，我说来了不是，大 小四儿，小四儿， 哎， 过来， 钱老板， 过来， 你说你，怎么了？ 干嘛呢？跟这会儿啊，又聊又乐的。 不是，这是这么回事，我这刚来，老板刚刚下单，我这手里定金还没给人家呢。 哎，等会儿，你这定金确实还没给人家呢。 没给呢，这没 给。你拿过来我瞧瞧。你拿过来。 这什么钱？ 这银票呢？ 这不银票吗？这 ，给我。哎呦，哎呀，这个就放心了啊！ 怎么了？ 我告诉你，就是那款新车厢。哎呦， 这不要买吗？ 哎，其实啊，这车厢是去年的滞销货呀，换了以后就说是个噱头，说什么哎呀，这新车厢又是马车厢，然后买的人是文化人。我跟你说，这都是他们宣传的，这假宣传。 我说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呀？ 不买 还能怎么办？ 跟他嚷嚷， 别嚷，别嚷嚷，像话吗？告诉你啊，你把这钱，对，把这剩下的钱都留，这两吊钱也对你给我，先给我一吊，好，行，就这么着。 不是我这，哎， 拜拜。 不是，这大嫂走，不是你，不你走我怎么办？你还怎么还拿走我一吊钱？什么乱七八糟就走了？这怎么？我这个啊，那个贾四，来，这交钱吧，交钱，提车厢吧，提车厢吧，啊，这个。这个，你刚才不是要下？不是我没钱，那钱老板他要买，结果钱老板又不买了。刚你看那背影在那儿呢，钱拿走了。本来说给我两吊，这还少给我一吊钱呢，我还没找他呢。姓贾的，姓贾的，怎么什么荣幸啊？这是什么荣幸啊？啊，这是的，这你们不买，你们爱买不买？我还有大妈妈呢， 哎，都排队啊，都排队，你一号，你二号，你三号，哎，对，你这排着都排着点， 哎，啊，这个，这个，啊，你还有你刚才我给你那个一两银子，你给我拿回来，我凭什么给你一两银子？你赶紧拿回来，我干嘛拿回来？你说的抽奖，你说有奖，你拿回来，那个那奖不能给你，不能，我不拿， 哎呦。哎呀，我说这二位哟，干什么呢？这一拉一拽的啊！ 啊，王婆，你来了！ 哎，我看看着，我就看不公，我一看你们就这争执起来了，是不是？ 我可不嘛，我是说呀，这他给我这一两， 给他一嘴巴，给一嘴巴，你就得给他一嘴巴。 您就没 咱妈一礼夫人， 没您打不起来。一礼夫人 就讲理， 不是就讲大嘴巴了，讲什么理？不是， 怎么回事？ 他给我一两银子， 给你一两银子， 说什么呀？ 啊， 这是那个就是。刚才啊，我就说我配合他，说他这有这有奖营销，有奖营销完了呢， 哪有奖营销啊？哎呀， 我不是您别嚷嚷，吓我一大跳 啊！ 我说他说有奖营销， 嗯， 然后呢，我就配合他宣传嘛，宣传嘛，他给我这一两，我就假装抽了一个，抽一个有一两银子，那我当然也得把这一两银子拿走了，这就是他给我的这奖金，什么奖金？买东西抽奖，你没有买东西。刚才是说你要买马车厢，我才让你抽奖。你没有买马车厢，你凭什么抽奖？你得归还这些钱。不是我那钱不是买东西抽奖，是我配合你，你应该给我的奖金，知道吗？不是什么奖？什么奖？这大妈妈都没来，你有什么奖？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可听明白了啊。你们俩人啊，我得先说你这商行老板啊， 我怎么了？ 你说说啊，这么大的事儿，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还有这抽奖，我问你啊，这宣传工作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找我？ 哎，不， 我告诉你，我年轻那会儿啊，净给人宣传去了，往门口一站就是一天。 说没去了，您 能嚷能说的能叫唤，你别说马车厢了，驴车厢、狗车厢、牛车厢都给你能买到了。我告诉你，所有人都听我的。 这样行不行？ 啊， 明天您来，您免费抽几次奖，您玩一玩，行不行？然后你跟大伙儿说。是说都能抽奖，行不行？ 小四，我就得说说你了。 啊，不，不能因为听着抽奖就说我。 我告诉你啊，这就你就不懂事儿，拿人钱不干人事儿。我告诉你，你人家让你抽奖了，是不是？人家还给你钱了，那你就得磕头，是不是？磕头认个老 师。什么没有磕头的事儿？ 那人家给你钱能不干事儿吗？是不是？我年轻那会儿给我钱，我就得往那儿站一天。 不是，我跟您说是怎么回事呢？ 啊， 这个钱呢？这抽奖是不是表示一种运气啊？ 那当然了。 对，那我能抽这一两银子，是不是我的好运气？他现在让我把这好运气交回去，哪能这样啊？ 哎呦，我 那不行！你没卖东西，你有什么好运气？你必须得花回来，要不然你有好运气了，哪就没有好运气，对不 对？这真金白银就得叫出来，我告诉你，我跟这老板一块儿就得啊讨伐你，赶紧把这人家钱给拿出来，快点！ 怎么这么不得？我一两银子拿走，是，哼， 这归我吧。 来， 其实到了这儿还真是谁都不亏，但奈何有的人这心里就是放不下呀，就是要钻这个牛角尖，于是乎可就有了接下来的故事。 哎呦，好在还有这一吊钱，哎呦，吃了一顿也行哦。哎呦，你说这吃饱了喝足了，谁上我也不服了，哪有这姓钱的这么干事儿呢？啊，我怎么我也得把这好运气我给他补回来，哎，我这白丢了一两个银子，等于是，是不是？那好运呢？这一时有好运，一世有好运，一时叫备运的，一生叫备运，我这必须得转回我这好运气来。哎，你看这哪儿？城西商行，就是的，哼，城西商行，今儿就赖你。我呀，我切，我要不是你，我这好运能丢了吗？我告诉你，我这会儿啊，我顺手牵羊，我给你牵走俩去。瞧这小破墙，还能拦住我小字儿吗？等你，哎，看，这怎么什么破地儿？怎么箱子柜子一分钱都没有啊？哎，我看看这还有一摞信封。哎，这看，哎，这明儿抽奖的信封呗，我看看。他们说抽买东西抽奖，我看看这十两银子的银票在哪儿呢？嗯，十两银子银票，一会儿我给做个记号，明儿我就抽这个，我拿银子不完了，对不对？再来一次，谢谢惠顾，好运就在下次等你。女人花钱要对自己狠一点，这哪这？哎呀！拆完还得给装回去，让他发现了。嗯，行，我先睡一会儿，一会儿起来再拆。嗯， 哎呀，快点，快点，过来，都对他排好了。 不是，不是，是不是。 哎呦，对，就得这点到。我告诉你，抽奖就得早抽。 快来看，快来瞧了，快来瞧，快来看了。 快快快快快点叫我来！我是老板呐，开门呐！哎，老板呐。 那干什么？干什么？ 哎，哎，怎么回事？这个， 嗯， 这怎么回事？我说，哎， 啊、 这怎么 这小四怎么当啊？这房门当那当啊？ 这不小四吗？ 抓小偷，抓小偷啊！哎、来人啊！ 不用了，不用了，这仨大已经给摁住了。哎， 没这么个王 啊！对对对，醒醒醒醒，怎么意思？ 嗯、 说， 嗯，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们这儿跟着抽奖呢。 王婆，嗯，拆迁了吧？我没有。嗨，我本来是想提前看看这个， 看什么呀？ 那奖票 啊， 没想透，我想看看哪个有十两银子。 哎呦，你听听， 结果我折腾半宿了。您看，您甭打我，甭摁着我，你们摁着钱老板。 哎呦， 我拆了半宿， 这孩子挺有创意啊！你看看、啊， 你看看，拆半宿什么都没有，没有一张有一分钱的，还别说十两银子了。这写的谢谢惠顾，那写的下回再来， 哎、 那写的好运就在下次等你。 你看看， 那写的女人花钱时候对自己狠一点，一张有钱都没有，全是忽悠人的。 嚯，他可全都看清楚了。 你别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我们这个绝对童叟无欺，童叟无欺，不信、 哎、我过去瞧瞧去。你过，你别听他说啊！我先拆个 奖。你不能这么拆，抽奖的不能这么拆着看。 哎，啊，童叟无欺。哎，我这是怎么这再来一次？我这，哎，我这，哎，我先，哎呦！ 他王大妈，我告诉你，没有你这，我这不能让你们先拆，没有你这样，我告诉你，你这黑心的商贩，我告诉你， 这都太黑心了， 太黑心了， 这都什么东西、啊？ 别以为王婆气背过气去就行了、 哎， 我告诉你，我们这都是年轻时的著名的大喇叭，我告诉你，年轻时候别人要给钱呢、啊，我在他家门口站两天呢、啊。 嗨，您瞅瞅吧，这为了营销啊，还真是什么手法都用上了。然而因为抽奖作假而出名，也真是得不偿失啊。虽说坊间有人借着坏名声也赚到不少的黑心钱，但涉及到商业信誉之后，这套匪夷所思的手法就完全行不通喽。毕竟对于咱老百姓来讲，那可都是真金白银，事关自己呀、啊。正所谓如此作假真多余，一举两事不可取，出名实为双刃剑，是得不偿失，好唏嘘。